曙光怎要亮，月儿未变像我心所想，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膊上，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， 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，感谢各位每天的同时间持续的来关注，每天30分钟的听歌时间，我都会在这儿等候着你的到来。各位好，我是小辉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歌声。陈慧娴这首歌呢是翻唱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粤语的版本，它的翻唱太过于伤感，让听歌的人呢都是有那么一点悲伤的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，这是一句赞誉颇高的一个评价了。能够配得上这句话的歌手并不是很多，陈慧娴呢应该是属于其中之一了。尤其说到他的成名作那一首千千阙歌，真的是每个人都在记忆当中留有一席之地。距离发行之时呢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，仍然呢是会在大街小巷不停地被响起，撩拨着回忆和情愫。接下来的两首歌我们要请出零点乐队爱不爱我以及戴荃悟空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。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，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到底爱不爱我，

那机会降临，你能够觉得什么？微笑的就算不敢失败，站起来再重来，大脆弱对待，事情在脑袋，别人灵魂空白，在现在在未来，我为你喝彩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《梦想启动》。2017啊，已经是来到了四月份的尾巴了。不知道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个时候，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？新的一年，我们常说新的起点，新的征程。希望各位在新年定的目标还没有着手准备的时候，还没有着手开始的时候，希望各位得把握住现在，活出自我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，感谢你每天的持续关注。来听这首歌，来自于嘎啦乐队和吴莫愁，你就是梦想。 老师们也都听他嚣张，你成绩不好我们要遭殃，数学课上谈梦想， 阿麦哥的你心态当我的小姑娘， 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未必被排在沙滩上，天塌让你更强壮，向前发射有啊不死的小强， 这首《你就是梦想》是吴莫愁和嘎啦乐队作为吴莫愁发起的90后力量无所不在音乐人扶持计划而共同制作的一个全新的单曲。在这首作品当中呢，也是传达了90后音乐人勇敢做自己、不示弱、不妥协的一种精神，向全宇宙呐喊出自己的心声，展示出专属青春的力量，就是我的热血、我的力量，宇宙中最强，不管是谁都别阻挡我们在路上。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持续的蔓延在每个年轻人的身上。今天的30分钟的能量就为您先释放到这里，最后一首歌，刘惜君《梦的翅膀》，明天见。 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，让我向往。你说你要带我飞翔，追寻梦想。我们在梦想的世界里自由的翱翔，希望的路就在前方，我看见了希望。 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 大米不卖，我们只免费送。险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个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。 免费送大米，还是福临门的？ 没错，平安车险送的不只是平安，还有我们对客户一份真诚又实在的心意。快快拨打4008-6个0。一份真心等待您的领取，投保更有福利相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记住哦，限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客户，致电平安车险4008-6个0询价，就免费送福临门大米一袋，快快拨打吧。